但是他身边这些玉器全部都是当年祭祀用的礼器。他应该是一位人祭的祭祀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古代神明的刽子手。这些人在古代要么被称为神明的化身，要么就被恶鬼化。 大家听到此处，对躺在里面的那个巫师就充满了好奇和恐惧。不过他们都不是傻大胆，如果真的是什么恶鬼的话，说不定他还没有死透。六子本来离棺材最近，一听到可能是恶鬼，连忙往恩宗这里靠。明白了，还得继续往里走，大家便最大限度恢复体能，没有人再说话。 这个塔树的棺椁还不是河伯殿的正殿，但是这里明显比前面要恢宏多了，但也更加诡异。不知道正殿到底是怎么样的，难道是建在黄河源头，还是干脆在天上？ 安宗啃完最后一块饼干，捶了捶腿，然后重新绑了一下鞋带，抬头问道： 你们休息的怎么样了？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快走，没时间磨蹭。 其实他们这些人都还好，就连体质最弱的六子也在这个时候显现出了人类求生的本能。只是那个赵老板实在太老了，他的体力早就严重透支，额头上的汗流个不停。他这一坐，感觉要把他拉起来就更加难了。曹阳想让老头再歇歇，但是他们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这种地方太诡异了，若不是因为体力不支，绝对不会在这里做停留。安宗咬着牙，恨不得直接把这个老王八蛋扔在这里当陪葬。不过转念思考着他手里的武器，还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挑战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上前去拉这老头的手，准备把他拖起来。他一拉，发现这个赵老板的手居然枯瘦得像是老槐树一样，而且居然没有摸到他的脉搏。安宗的眼角抽搐了一下，差点慌乱地甩开。赵老板突然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，力气大得和僵尸似的。他抬起头看着安宗问： 怎么了？ 安宗心虚地说： 老爷子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再不走我们怕那些鬼东西又跟上来了。 他甩掉安宗的手，把枪背在身后，挥了挥手让他们带路。安宗捏着自己的手腕走到白毅身边，用眼神斜了一下那老家伙的手。白毅眼里闪烁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低声对他说了一句： 小心点老头子。 然后招呼大家再一次出发。来的路肯定不能回去了，现在只有找到正殿后方，从其他的七个入口中的一个出去。安宗问白毅： 办得到吗？ 他固定好绳索，把猎刀挂在自己的腰间说： 理论上没有问题，但是具体还要看。现在的山势和几千年前已经大相径庭了，过去的出路也许是现在的死路，不过来这里本来就是来赌命的，一切看天意吧。 成，是死是活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六子，把能够防身的东西拿出来。牛角，牛角人呢？ 此时他猛地发现牛角不见了。 那家伙不会掉队了吧？牛角的体力绝对在我之上，怎么可能掉队呢？ 安宗问走在最后的曹阳道： 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牛角？ 他不是一直在前面吗？ 安宗之前实在太累了，没有心思点人数，但牛角在他喊人的时候还应过声。他感觉突然有东西掉在了自己的脑袋上，摸了一下，摊开手一看，发现居然是块肉。此时六子抽着气大喊道： 你们看，那什么东西啊？ 安宗连忙抬起头，发现原来那些树枝都动了起来，原本光滑的树枝上面长出了一根根倒刺，上面还有许多红色枝条不停地往下窜，它们互相纠缠，仿佛在激活那些还在沉睡的藤蔓。这些藤条安宗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九伯噬魂戟啊。他连跑都喊不动了，只有直勾勾地盯着头顶看。六子大吼一声，一下把他扑倒在地。安宗原来的位置突然有一个人从天而降，他们连滚带爬地往后退，定睛一看，发现居然是牛角。 牛角痛苦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衣服已经被勒得破成了布块，身体上横穿着好几根枝条。安宗再抬头看这棵巨大无比的树，浑身的毛细管都已经竖起来了。这棵树周围那些本来还沉寂的树干居然开始迅速地分离出许多藤蔓，瞬间一棵树就成了由无数条枝蔓形成的怪物。这已经不是他在连家父子那里所见到的一小株九波噬魂戟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远古怪物。牛角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被吊在树上，眼睛睁着，露出十分恐惧的神色。但是很快他就不再挣扎了，那些枝蔓贪婪地塞满了他的嘴，血水和脑浆从他嘴里滴了出来，那些血腥气引来了更多的藤蔓。很快的，牛角就被那些噬魂戟给包围了。最后安宗只能看到他睁着眼睛，他是死不瞑目的。但是很快一根藤蔓就从他的眼窝里窜了出来，眼珠就掉落在了棺材上。 牛角， 跑啊！这颗已经不是九波噬魂戟了，那是血灵芝啊！ 白毅一把拉住他，六子和曹阳哪里还用他来喊，早就抄起东西撒腿就跑。安宗突然发现牛角随身带着的嘎乌掉在了离自己不远的地方，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没有往前跑，而是冲过去捡起了那块嘎乌。白毅没有拉他，他一把捏住了嘎乌，上面全是牛角的血，这些血引来了许多噬魂戟，一根噬魂戟犹如闪电般的向安宗扎了过来。他连忙滚到边上，然后就发现原来所在的位置一块坚硬的玉器居然被他给扎成了两半。看到这样的力道，安宗吓得已经没了主意，眼看更多的噬魂戟朝这边袭来，这些犹如像钢筋条一样的藤蔓瞬间就可以把他的心脏给刺穿。此时安宗想到了月兰所说的那个预言， 我会在有棺材的地方被刺穿心脏而死，难道这就是预言的实现？ 此时他看到许多过去死去的人，那些人的眼角淌着血，朝他露出嘲笑的表情。安宗知道自己要完了，干脆就这样闭眼等死，反正已经没有机会活下去了，他会像牛角一样死得支离破碎。突然能够理解月兰的无奈和悲哀。就在这时，白毅一把拉起了他，那些藤蔓就在安宗身边扎进了树根，并引起了更多噬魂戟的苏醒。刚苏醒的藤蔓只是互相纠缠扭动，但他们犹如最灵敏的食肉动物一样，能够非常迅速地感受到周围活物的存在，不到几秒钟就完全进入攻击状态，他们根本已经没有逃跑的时间了。白毅想扯开自己的锦囊，可锦囊的带子被绳子扎住了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咬破了锦囊就往那些藤蔓上撒。那些已经进入苏醒阶段的藤蔓突然又恢复到了互相摩擦的状态。白毅低声骂了一句，连忙拉着安宗就往回跑。他们惊恐，一路上撞破了许多人俑，那些人俑的头里面居然也有噬魂戟。因为这颗血灵芝的关系，他们受到刺激，逐渐的开始复苏起来，一根根从人俑的头里钻了出来。他们的表情都已经扭曲了，恨不得自己的老妈是蜘蛛，好多生几条腿来逃跑。看得出，曹阳很敬重这个赵老头，这样危急的时刻依然架着老头一起奔，安宗都怀疑他是不是这老头的亲儿子了。他们一路上只有用刀把这些藤蔓劈开，这些藤蔓抽在身上就像是被火炮烙了一样疼，如果被他杀死，那过程是何等的痛苦啊。那颗巨大的血灵芝终于放下了被吸干的牛角，牛角此时已经只剩下一些骨头、碎肉和破烂的衣服了。